反正没有了自己、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 FM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是否听得出？

我是妮蔻，让我们荡起双桨，重回儿时的快乐时光。在四月绚烂的春光中，我在 FM 九九九等着你。 让我们 断留着情。

友您好，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。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山上风光是多么动人，放逐牛儿快乐万分。小妹妹和小弟弟快快出门，你跟牛儿看谁天真。太阳虽美一转眼就要小沉，快到山上翻翻滚滚。哟啦啦哟，哟啦哟，哟啦哟，啦哟哟，哟啦哟，啦哟，哟啦哟，啦哟哟，哟啦哟啦，哟啦啦啦啦，哟啦。光一照遍大地，在这草原上夜景是多么神秘，叫人留恋不忍离去。听牧童的歌声在嘞嘞嘞，这是多么优美的旋律。牧场的生活是快乐无比，草原一边多美丽。哟啦啦哟啦啦哟啦哟啦哟哟啦啦哟啦哟啦哟啦哟啦哟啦哟啦。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女孩早双向一朵玫瑰，而从不依赖谁。

的拥有。哒啦哒哒啦，哒哒啦哒哒啦，世界什么都有，只要你愿意自由感受。我最爱的哒哒啦哒哒啦，哒哒啦哒哒啦，人人心中都有哒哒啦，童年就永远不会消失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是个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在夜空。流浪使我不再寂寞，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句妄念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问无心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句妄念，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，在我被追赶以前。在你脸庞，从你红色而深情的眼眶，离别时的吻，你有太多感伤。我闻到爱失去了方向，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，没有了选择，你让我流浪，流浪夜空。流浪时我不再寂寞，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句妄念， 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，让我温暖你的脸。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，藏在你身上一切